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喂，欢迎收听南风枪。今日咧系11月22号星期日嘅晚上。咁今日咧有两人丁单薄啊，得我爆石同埋阿 Sam 博喺当中。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喂，今日阿糖水又唔喺度啦，思华姐姐唔喺度啦。咁我哋可以畅所欲言下。咁其实我哋即系譬如话阿 Sam 你就出晒名离地噶啦。咁其实我都即系自认左交嘅。咁今晚我哋可能可以喺即系依方面度可以讲多啲，因为冇乜人可以即系插我哋嘴。咁当然啦，咁如果你觉得听落唔舒服嘅，可以吓我哋可以俾多啲 comment 我哋，咁我哋咪改进下咯。咁唔紧要吓。今个礼拜讲得最多嘅，除咗即系依个嘅 ISIS 之外，就系、是、呢个中港大战。我 Sam 系啊，球赛啊，首先要热烈祝贺呢个中国队啊，成功逼和港队，勇夺一分，成功保留呢个出线机会。 即系吓，我哋咁爱国嘅，真系好开心去见到大陆，即系咁辛苦，终于逼和到咁强嘅香港队、啊。 屌，梗系要谴责下港队啦！呢啲咪叫做本末倒置，同埋罔顾国家利益，系咪？竟然将西方嘅体育精神强加于呢场球赛之上。 喂，有冇睇波先？有冇睇波先？ 有啊，嗰晚夹住啊，大佬睇到几肉紧。 播到一点啊，大佬。 睇到几肉紧啊，爹！冇讲咩喎，大佬，港队有炸糊喎，中咗一次眉，又有一次炸糊喎。 系啊，我最记得咧，即系百几分钟，我仲喺度接衫，因为即系超级紧张，一路睇一路手震啊，因为第二支仲要翻组，跟住哇唔掂，我睇下喂嗰球其实咧，嗱讲真，以我角度睇咧，嗰即系中国嗰最临尾。叶鸿辉救出嗰球咧，其实我咧系已经入咗啦，不过即系旁证就话冇入到啦。咁 anyway， 我觉得即系 球例，唔系球例系话要成个波嘅每一点过晒成条白界先得，即系入咗，即系佢砸住条界都唔算。如果佢个波，个波有一忽仲喺条街上面都唔得，嗰球我觉得应该未入嘅。 你拣得喺旺角球场，你就预咗啦。咩 goal line technology？ 咁你谂下喺旺角呢个细埃球场得个6000人坐到，点会做到 goal line technology 啊？呢个你自己捉种，即系捉虫入屎忽啫。咁但系 我哋有 MK technology 咯。 系啊，喂，大佬真系我睇到现场气氛非常之高涨，跟住吓全部人谋住部，即系喺香港嘅每一个角落都，我谂都谋住部电视机去睇场中港大赛啦。喂，咁但系喂踢完之后又唔见有咩太多中港矛盾出现咗，中港冲突吓。 咦，其实呢啲暗涌嚟㗎啦，你见到其实即係今年港队踢得 OK 啦，但係都唔係第一次话可以逼和中国队啦，但係点解今年特别劲呢啲人，同埋好多僆仔好多后生仔入场，其实根本就係借呢样嘢嚟到反扑㗎嘛。表面上反你唔够胆讲，咪借呢啲嚟反你囉。其实好明显。 喂，我咁吓呢啲外国传媒体报道好出名嘅就系、是，即系我哋一边墙吓黐满晒吓 Hong Kong is not China 嘅一啲嘅标语啊，或者即系唱国歌嗰阵时即系冇嘘声啦，但系都即系攞个屎忽得住你啊咁样咧，即系呢样嘢都成为咗国际传媒嘅即系报道对象喎、啊。 俾唔罚俾国际足总罚钱呢单嘢咧，其实我都可以有啲斟酌余地嘅。你谂下嗱。即係你虛人哋國歌，你要俾人罰，咁我可以理解啊，啱唔啱先？你都要維翻體育精神啊嘛。咁但係我虛自己國歌，咁點解要俾人罰咧？係咪咧？咁但係嗰個國歌咧，因為要奏一次嘅啫嘛，佢奏一次，咁就當兩邊啊，奏一次嘅啫嘛。咁既然俾人罰咗狗皮嘢，咁係咪應該減半咧？因為你一半一半啊，嗰首歌有一半係放香港，有一半放中，咁我虛翻自己國歌噶，咁我冇理由要俾人罰啦，係咪先？ 喂，你俾我啊罰嗰四皮幾嘢算啦，贏攞到一分嚇、啊，喂抵啦，抵到爛啦。 其實好撚抵，我覺得好撚抵，不如。每个入场嘅球迷本人夹返10蚊落去咪去囉咪放啦。 对喎，咪次次都係咁囉，次次我入场俾多10蚊 extra 嘅我开国歌嘅咁样摆明句话。但第二样嘢、第二样嘢就係见到呢，嗱我哋冇办法喺香港亲身睇啦，我哋只可以即係靠上网啊去睇，即係睇 Facebook 啊，睇文字直播啊，睇 J2 啊，即係用 TVPad 咁样。咁我见到呢，喂喺香港呢 即係我見到旺角嗰啲街，嘩，個虛陷程度好似呢個嘅佔領旺角嗰陣時喎，咁多人喎，嘩，啲人唔留低喎，喂，搞埋佔領旺角喎仲好啦，係咪？ 我覺得其實個社會改變咗㗎喇，但我覺得北京仲有啲跟唔上，好明顯香港社會係公民社會係蘇醒咗，呢個係以前英國佬最怕一樣嘢嚟㗎，即係而家係唔同咗㗎喇。 當然啦，即係可能係之前一路以嚟，即係譬如話中國足協之前喺依個外圍賽開始之前，喺度用啲海報揶揄對手，激嬲咗一班，即係或者令到香港球迷覺得被羞辱咁樣啦，咁所以嚟反撲，我覺得好依個好正常。但係依個運動可以 last 咁耐，除咗嗱，當然啦，香港啲人鍾意睇波之餘，另一邊相你宏觀返你以前啊，即係港隊嘅支持程度同埋而家港隊嘅支持程度係差天共地㗎喎，你見到即係透過呢一次嘅時候，我覺得香港人嗰個 identity 好似即係又出現咗，用一種方法去浮現咗出嚟喎，咁呢樣嘢我覺得大陸都要睇一睇喎。系啦，咁讲完踢波啦，咁其实呢个礼拜都即系我知道上个礼拜我哋话啊，不如讲下奶粉啦。咁但系今日吓，即系我哋本台嘅另一个节目《港珠澳》嘅两位主持咧，都探讨咗少少奶粉嘅问题。咁所以咧，可能下次先至用一个唔同嘅角度去讲下奶粉咁样啦。咁但系今个礼拜我哋即系譬如趁住我哋有两条即系左交喺度嘅时候，咁我哋可以倾讲下 ISIS 呢样嘢。即系其实呢个礼拜都发生。好多事啦，自从上两个礼拜呢个嘅即系法国巴黎呢个嘅恐怖袭击之后咧，其实呢一个礼拜发生咗好多事啦。咁由一开始就系即系法国系出空军咧，即系两三次咁样去即系喺呢个即系叙利亚呢个嘅 ISIS 嘅 training camp 度系咁喺度放炸，即系咁。掟炸弹啦 ,ok, 就话我唔知炸鬼咗死咗几多人咁样啦。即係嗱，你问我係有冇做骚成分呢，我觉得一定有嘅。我觉得一定即係譬如话你话法国法师又好，话法国去向国民宣示其实我哋真係去做緊嘢嘅又好。我觉得呢样嘢系必须嘅。咁但係咁又点样呢，咁你又再见返就係话法国嚟之后嗰几日呢，就喺巴黎北部呢，去即係继续去追查一班即係恐怖分子啊咁样啦。咁你见到就係话呢咁嘅零零星星嘅咁嘅好多嘅枪击啊，或者係女嘅恐怖分子係去即係自爆，跟住去你见到就係话喂呢啲咁嘅追捕行动即係无人无知㗎喎，即係打唔完㗎喎，即係你跟住今日我睇新聞就係话喂呢个嘅比利时啊呢个首都要布鲁塞尔 ,ok, 又全面封闭啦，就是因为呢收到好多唔同嘅线报，就话呢布鲁塞尔将会系另一个 target。咁跟住呢好多唔同嘅即係譬如话 airline, 就譬如土耳其嘅飞机呀，好多都要去调航，因为就话好多嘅即係恐怖袭击呀，喺又或者飞机上面有炸弹，呢啲嘢根本就搞到系世界大乱咁喎。而家 上一集都讲过，就我有咩方法可以解决而家咁嘅呢个恐怖主义嘅困局呢，就上一集提过，就话你喺西方社会应该检讨一下，点解你喺中东做咗咁多即係所谓嘅人道救援啊，或者维和嘅活动，但係当地人都仲有咁 Q 憎嚟。你睇今次咪睇到囉，屌你发觉俾人炸，咁你又炸返叙利亚，你又炸个首都，你炸首都嘅时候你又炸啲咩人，你炸返平民㗎嘛，其实。啱啱先， 佢专登系 ISIS 系要将啲 training camp 摆喺平民附近，就系要咁样啫嘛，就系你炸我嗰阵时，你炸埋啲平民，跟住我咪可以控告你咯，跟住就可以刺激喺你本土里边嘅一班叙利亚裔嘅人去出嚟炸翻你自己咯。 其实你睇今次事件，你睇到好多西方危险嘅地方。第一就系话，喂，你法国巴黎死咗300人，好惨，但系其实。叙利亚、伊拉克咁耐以嚟，可能每个礼拜都起码死300人，有冇人关心过？冇人关心过喎。 喂，你呢啲咁嘅言论咧，你知唔知呢排系俾人抨击得好犀利？就话你啲系左交到极致啊！即系譬如话，你如果系睇翻呢个陶杰吓喺呢个光明顶里边咧，就系攞住呢啲咁嘅样，就话喂点同啊？喺叙利亚死咁 Q 多，即系叙利亚死咁 Q 多人又好，伊拉克死咁 Q 多人都好，都比唔上法国死一百三十人啦、 因為法國係好文明啊，佢文化根源啊，依啲咁一紮咁嘅嘢去講出嚟。喂，嗱，我知道你要去擺出一個姿態，就係話你唔認同左膠，或者你唔認同呢啲咁左嘅言論，或者你唔認同老蕭嚇，唔緊要。即係但係我覺得咁樣去排比咧，我覺得依樣嘢唔係好恰當咯。 我覺得陶傑而家即係我覺得佢近嚟嘅言論，但係見到佢真係人格有啲問題，因為我覺得唔係話你言論嗰個取向係點樣，你冇乜所謂嘅，係咪先？咁你言論自由，你講乜都冇所謂。但係個問題即係佢好中意咧，抽完水之後咧，你屌鳩佢咧，佢話：哦，我講下啫，我講笑啫，即係幾鑊噶啦！我上次菲律賓又係咁樣，跟住之前同蕭若元嘈一鑊又係咁樣，而家你又屌佢咧，我覺得佢遲啲又係會縮噶。即係我覺得你唔可以，即係其實你而家講到尾刺頭刺尾，就係話冇你法國啲人命值錢啲嘅。你 Syria 啲人咪冇咁值錢咧，基本上咁樣啫嘛。即係其實依樣嘢係基本上反人道主義，係咪？咁當然我知道現實上就係、是、即係英文有句説話啦，成日都話 Men are all born equal, but some are more equal than others。即係每人人生較為平等，不過有啲人比其他人更為平等咁樣。咁呢個係事實，但問題就係話，其實引申到一樣嘢就話、是，你點解咁多年反恐反咗咁多年，越反越恐？叫啲suicide bomber 個前仆後繼係咁嚟炸鳩你，跟住仲要唔係你成日話賴啲refugees， 其實好多係你自己 homegrown， 係本土人都咁樣憎你，點解咧？即係冇反省。 係咯，攞翻法國依個巴黎做依個例子啦。嗱，我之前上個禮拜我嘗試去用一個 devil advocate 嘅身份，我去話，會唔會係有即係喺爆炸現場度發現到依個嘅即係敍利亞護照啊，或者係即係一個即係俾人去懷疑係難民有份去做依樣嘢啦。但到上個禮拜嘅時候，當我咁講嘅時候咧，都有人話：我係諗多咗啦，成啦。但係唔係依個而家去咁樣，即係譬如一個禮拜之後去睇翻，有機會真係依個樣嘢係 plot 嘅，依樣嘢係可能一個人為造成嘅嘢。因為去睇翻而家一路係追捕緊嗰、那個即係法國巴黎爆炸依個嘅元首，其實係一個係比利時 homegrown 嘅一個比利時人嚟嘅。咁即係其實講緊一路以嚟就係話，可能依 refugee 係有機會嚇、啊，即係你十個裏面，即係一百個裏面有一個可能係即係有係 ISIS 派嚟嘅 ，OK？ 但係到而家為止，而家依個今次炸爆炸之後發現嘅，喂多全即係而家所發現嘅就係話，嗰啲係 homegrown 嘅喎，係你自己本身本土裏面嘅人嚟嘅喎，所以依、這個即係話，譬如話我講緊話陶傑即係喺光明頂裏面講咧，就話係。有依個咁嘅危機，但係我哋即係啲歐洲各國啊，冇辦法唔收依個難民。而家收難民嘅時候，係咪捉緊啲 ISIS 落個屎忽度，即係去等待危機爆發咧？喂，我依樣嘢我就唔認同咯。 即係我覺得依樣嘢好攞嚟講嘅啫。你我可以同你講，發動一個咁大規模嘅襲擊咧，絕對唔會係一個地區嘅人做嘅。依啲好明顯，一定係你會，我相信你會揾到唔同嘅角色嘅人。有啲可能係我唔排除，有啲可能係以難民身份混入去。咁但係策劃嘅人好多時都會係唔同地區嘅人嚟㗎嘛。你明白嗎？以我覺得你哋是歐洲咁緊密嘅一個經濟體，我唔相信會係一個 single source 嘅產品出嚟囉。咁可能係之後你一班人已經隔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咁然後就唔同渠道混入法國同一時間去襲擊咁樣，即係8月15殺太子嗰種咁嘅 feel 啦。即係我覺得咁嘅機會係最大，所以你捉住即係啲人捉住一樣嘢係咁度講係冇意思嘅。第一點，第二點就係話你因為我當嗰個真係難民嘅話，我哋講緊可能係 1% 唔到嘅難民，有人混入去難民當中做恐怖分子，可能係 1% 嘅百分比都唔到。咁即係我打個譬如，即係等於話有人會話喂如果我出街嘅話咧，我被車死嘅機會會增加，即係增加100倍喎。咁我呢世都唔出街啦。你个逻辑系同一样咁样噶嘛？即系做嘢唔系咁样做噶，唔系话非黑即白噶嘛。其实去到最后睇事情，你永远唔可以系非黑即白咁去睇呢件事情。 攞翻校园枪击 或者係好多美國槍擊案嘅例子啦，都係一樣。我哋之前都講過啦，就係話，喂，依啲咁嘅係我哋即係空軍嗰啲癲佬，就係攞恃住有呢個嘅即係槍械法，咁佢就咧攞住依個攞住支槍就去到啲學校係咁掃 ，OK？ 即使係咁樣樣，依個槍械法亦都冇被話哦，咁一班人冇出嚟話，喂，咁應該我哋銷毀曬啲槍啊、成啊，或者依樣嘢都最尾都實行唔到啊。 但係佢美國嗰度其實而家一路喺度上咗，因為佢係憲法保障咗，而佢係 root 咗喺依個維護憲法噶嘛，即係佢確保啲人有槍係有啲咩喐嘅時候，你可以拿啲槍對個政府啊嘛。 嗯。 咁其實見到依樣嘢真係，但係其實奧巴馬一路喺度 advocate 就喂你都要起碼有一個比較嚴謹啲嘅審核槍械制度，唔可以好似阿朱阿九個十八歲就佢擺低2000人攞咗支槍，即係咁樣係唔得噶嘛。 喂，咁同樣地用翻依個咁嘅態度去睇翻難民啫，其實將難民審批依樣嘢即係去嚴謹多200,000倍，咁其實依樣嘢係個機會率係減到最低嘅，可以將 係啊。你甚至乎可以有 multi-phase 嘅一个 approach， 就话可能你收一批难民嘅时候，你首先摆佢哋喺难民营，有一段时间，譬如你教下佢哋法文啊，介绍下呢个法国嘅 culture 啊，或者你上下堂安顿下，俾下你，然后第二个 phase 可能第二年，即系有一个 multi-phase 嘅制度。咁你入去嘅时候，可能你中间你做好多审核啊，睇下边度嚟啊，睇下可唔可以 check 到啲乜嘢。你有一个咁嘅过程嘅时候，其实已经将嗰、那个危险性可能已经减低咗好多啦，同埋你将个审核嗰个条件，亦都可以睇得严谨一啲啦。你可以话我觉得你唔系咁适合，可以你拒绝，即系呢啲做法我都系可以接受。但系你话一刀切咁样话，哇，因为啲恐怖分子屌咁样打捉虫入屎忽，开到门俾啲恐怖分子入嚟，所以梗系唔收啦。呢样嘢根本少，即系呢啲真系小而知见，不足以高视共咯。我觉得你即系讲呢啲系好啦戇鸠嘅行为嚟，你陶杰一篇文。收咁多钱，你点会讲出呢啲嘢？但同埋我最憎嗰样就咩咧？你去，我觉得冇所谓嘅。如果你觉得你真心相信呢套嘢嘅，咁你咪 defend 你嘅 position 咯。屌你屌交佢嘅时候，哦，其实我都系讲下啫，咁样。咁样佢而家越讲越捻上头，佢根本而家讲嘅嘢赤裸裸嘅种族主义，你咪赤裸裸嘅歧视。我系觉得我越听越反感。我心谂，屌你成日话英国读咁多书，你英国人最核心嗰套嘢，见你学到翻嚟，净系识得学到两个英文就白饮红酒。 但系咁讲，我去听翻光明顶，我去听佢即系听佢几集啦。光明顶佢讲，佢话佢有几集专闹咗交嘅。OK， 喂嗱，我有一样嘢我系 buy 佢。咁大家如果你冇听过，你都可以听下。我而家咪咁卖广告，因为即系都可以你大家自己去听下，睇下你有咩睇法咯。因为嗱，佢讲到就系话，当一啲极左嘅言论出现嘅时候，或者呢、這个即系因为呢个世界系好多全部都讲 equilibrium 啊嘛。OK， 将一啲极左嘅思想出現嘅時候，就要有啲極右嘅一啲嘅言論咧，去將呢啲極左嘅思想去拉翻去中間。即係我哋唔係話要極左咪極右，因為如果呢個世界變咗極左或者變咗極右嘅時候，就會世界大亂噶啦。OK， 咁但係就係一啲中間偏左或者中間偏右嘅，即係嘅思想咧就最好，而最多人咧 majority 嘅人都係中間偏左偏右咁樣嘅。咁但係譬如話佢依一隻。咁嘅言論其實我覺得就係、是、啊我啊你話個目的係要拉翻啲左膠啊嘅睇法去翻中間，我覺得冇問題嘅。但係依樣嘢咧就只不過可以係暫時性咯，而唔係依一個你而家嘅提倡嘅話，或者你係一個大氣電波裏面咁樣去發表呢、這個，當然呢個係一個個人嘅意見節目，你哋可以講咩都得。但係即係我覺得你都要去尊重翻，或者係我完全唔認同佢一啲極右嘅思想咁樣咯。 唔係，咁你係咪應該通過呢個理性嘅討論，你去用一個比較客觀少少、balance 少少嘅睇法睇事情？你唔係話我因為有極左言，所以我要講啲極右嘅 balance。 唔係，佢唔係因為咁樣，佢只不過係話呢個世界係咁樣 run 啫，即係一定當有極左言論嘅時候，就會有啲極右嘅事情會出現，或者極右嘅言論會出現咁樣去拉翻啫。佢冇講過佢自己係極右，佢自己佢好覺得佢自己嗰套嘢係啱㗎。同樣地，即係老蕭，我自己都冇點聽佢啦，已經咁，但係佢都係暢銷大外。你話即係冇。 理性地咁样去大爱系，亦都系冇意思嘅。咁所以即系我两边都唔 buy 啦咁样。即系其实我睇翻嘅时候，我睇翻一啲喺澳洲本土嘅一啲言论嘅时候，我都有啲反感，就系、是、有一啲即系譬如话喺民主意识比较强嘅一啲嘅即系网民身上，因为我自己有啲系 friend 嚟噶嘛。咁我睇到嘅时候，佢话佢好讨厌左交，咁冇问题嘅。咁左交你啲言论有时好乞人憎，我认同嘅。咁你讨厌冇问题，但系佢话为咗要令啲左交收声咧，佢希望咧即系呢啲恐怖袭击咧系可以发生喺澳洲身上。如果喺即系譬如话喺 Opera House 有啲恐怖袭击嘅话，咁就好啦，因为可以咧令啲左交收声。喂，我觉得呢啲咁嘅言论简直系咧冇人性到，即系你去即系呢啲咁嘅人，不如去死啦，就系、是、咁样讲。 唔系佢呢啲人咧系比较无知少少。你唔係有返咁想無知唔會講出呢啲言論，因為點解呢？你今日去縱容個政府去咁樣對待一啲回教或者即係中東嘅人呢，聽日就可以咁樣對付你中國人啦。有乜分別？你有乜分別？喂，你唔好忘記一樣嘢，你估你共產黨好得過回教好多咩？係咪？即係同埋你同回教嘅衝突某程度上，如果澳洲嚟計呀，都仲係處於一個意識形態上面居多嘅一種衝突，你同中國嘅衝突好多時候，即本土嘅白人 ，local 嘅白人，澳洲嘅白人，同你中國嘅移民嘅衝突係赤裸裸嘅經濟上嘅衝突，嚟得更加徹底，同埋赤裸，即你去講呢啲嘢，你去鼓吹啲人去用呢啲咁嘅手段，咁樣法西斯極右嘅手段去對付呢啲人，例如好似我同事所講嘅，你唔需要任何。唔使經過審訊，直接合理懷疑可以即刻遞解出境，褫奪你嘅雙重國籍。屌，你講呢啲真係其實你今日係回教嘅人，聽日咪你咯，好簡單咁樣。 另一邊雙就係話，頭先我都講過就係話，呢一班人唔一定係即係亦都冇暫時冇一個好大舉嘅證明，就係話呢班人係喺即係難民用難民身份啦。咁當然有呢個合理嘅懷疑，冇問題嘅。咁但係另一邊雙就係話，好多一啲主腦啊，都係空光嘅，都係喺你生即係土生土長嘅一班第三代嘅本地人身份嘅。咁你點樣褫奪佢咧？佢本身一出世就係法國人。或者一出世就比利時人，你點樣褫奪佢唯一嘅國籍呢？ 即係有幾點嘅，你第一點就係話你如果有恐怖分子扮難民湧入去法國搞事，咁你法國就一個難民都唔收。咁我問你啦，屌，如果有恐怖分子扮遊客混入你法國恐怖恐襲，咁你係咪所有遊客都唔俾入啊？ 當然佢已經話就佢 straighten the border 啦，即係佢而家連旅遊嘅 border 佢都會收緊啦。 係咁同一個邏輯啦，即係如果你一個正常人可以覺得咁嘅邏輯係 work 嘅，咁啊祝你好運啦，係咪先？好明顯呢樣嘢係呢啲黑白二元分法係即係弱智嘅人都會用嘅，因為佢 process 唔到有咁多其他嘅灰色地帶啊嘛。你明白？即係第一點啦，第二點就係其實講到尾就係話，大家有冇留意到好多時拆毀啲恐怖襲擊嘅人，其實嗰啲係狂熱分子，你可以話佢，但好多時候嗰啲係讀咗好多書嘅，即係啲首腦好多時候都係佢好多都係喺外國讀大學，讀完之後翻去 asset sponsor 或者甚至乎佢喺外國拆毀嗰啲搞得咁大壇嘢嗰啲，全部都係讀過書知識分子。咁咧第三點就係話你始終你要明白，你一定要反省一下西方點解啲中東人咁撚憎你啊？咪即係你冇，即係你越反越恐咯，你咪咁炸，你越咁越炸中東，越搞冧習大武，搞冧卡特，更加憎你美國，更加憎你西方社會。點解啲自殺式恐怖襲擊會前仆後繼，一個接一個，一個接一個啫？你依樣嘢你唔解決嘅話咧，依樣嘢係冇用嘅。 唔係咁，依樣嘢我哋要賴落去宗教度，因為佢哋嗰個即係當然啦，即係佢而家最主要嘅兩個宗派喺度自己打自己啦咁樣。咁但係你去睇翻即係譬如話回教啦，用一個正即係用一個 broad 啲咁樣睇嘅時候，佢哋嗰個意識係本身係排外嘅，依樣嘢係無從否定。所以你話即係點解佢哋會憎美國？這個可能係或者係咁憎呢啲即係外國。嘅勢力，佢就會呢、這個係佢本身brought up 嘅時候，佢就係咁，即係呢個宗教影響係好大咯。 咁你基督教憑唔憑我呀？ 基督教本身是一个，或者是我哋如果睇翻圣经嘅话，其实是一个极有嘅一个极有嘅一个叫意识形态嚟嘅。咁 同大家上一上国际贸易堂啊，即系呢、这个即系 WTO 成立嘅 principle 系喺边度咧？就系、是、在于佢哋相信咧啊，国际贸易系对世界和平有贡献。咁呢样听落去好似好难够啦。咁其实点解咧？就话佢哋中個嗰、那個真指導思想咧，就係話當依個世界嘅國際貿易越頻繁嘅時候咧，每個國家嘅利益就會越緊密結合，咁相對地發生戰爭機會就會減低。咁而再推一步咧，就係、是、美國早前講就 有錢揾啦，人人有錢賺，佢就冇戰爭啦。 係就係、是、之前美國佬講嘅就係用共論啦，就係、是、俾中國加入 WTO， 咁中國玩埋呢个游戏嘅时候，慢慢佢就会改变嘅啦嘛。 共产党自己瓦解啊嘛。 系咁当然共产党就冇瓦解啦，但事实上就共产党冇咁癫啊嘛。呢个系事实啊嘛。同埋你共产党要佢做事佢多咗顾忌好多，因为以前可能佢可以完全系 self-sustainable， 而家嘅话根本冇可能，系咪？而家佢 GDP 跌1%，佢都已经头晕身轻。咁所以其实的而且确系有咁嘅作用嘅。咁我想讲个 point 系咩咧？就系话，以前耶教都系好捻扑街嘅，你睇下罗马天主教系咁烧啲新教徒，系咪？有人喺 Facebook 讲就话，屌你罗马天主教杀嘅基督徒啊，多过 ISIS 10万九千倍啦。咁呢个可能事实，呢个杀咗百几年啊，杀咗百几二百年，咁你加加埋埋应该系多过嘅。咁但系点解后来会改善？后来点解会有一个世俗化咧？就系、是、因为有一个启蒙运动啊嘛，文艺复兴啊嘛，就系、是、以人权去不嬲，其实就系以军权去压，一不嬲系以神权去压军权，然后就衍生到以人权去压神权。咁其实神权即系人权嘅由边度出嚟，就为咗斗教会啊嘛。咁点解要斗教会？就系、是、因为通过一个贸易系统嘅时候，啲人有钱咗，文艺复兴嘅时候，啲人有钱咗，就为咗要去对抗教会嘅一啲钳制，例如可能要抽税啊，或者好多嘅制裁嗰时候，就发展咗一套嘢出嚟。启蒙运动就系以人本思想，即系人权嘅创立。咁当时就好多呢啲好多哲学家走出嚟啦。咁我想讲嘅就系咩咧？就系好多时就系话系其实宗教演变同呢个经济发展系密不可分。咁最近嘅一个例子，大家可以睇到就系、是。伊朗就是一个好嘅例子啦。而家美国佬同佢 make deal 啊嘛，即系我唔再禁运你，我俾你一齐做生意，但系你要放弃你嘅所有核武器。呢、这个 plan work out 咗啦，即系伊朗接受咗啦。伊朗系回教啦啩？伊朗癫啊啩？伊朗反咩嗱？伊朗反咩唔捻反得过你哋其他国家系咪？即系不嬲都系，佢从头到尾都好捻反你噶，啱唔啱先？咁伊朗如果你话讲回教国家里面应该实力最强嘅嗰个，因为佢有核武，同埋佢有一支即系好健全嘅军队，啱啱？但系强如伊朗，佢一样会同美国 make compromise， 系咪？因为就系因为为咗共同利益噶嘛。咁我想讲嘅就系咩咧？就话点解叙利亚里面点解伊拉克而家 ISIS 佢咁多人同你美國佬不共戴天，啲人係前仆後繼咁去孭炸彈去炸你西方社會。你好似今次最典型，屌你法國癲起上嚟，一晚你抌20炸彈，炸彈死曬平民，冇爆炸死咗幾多人啦、啊？咁但係你諗下，如果我喂屌我老豆係俾美國 啫， 唔係如果我老豆係俾美國佬或者俾法國佬炸彈炸死嘅，我點會唔係都要曬幫埋咗？我十年之後我淨炸你鋪冚家產啦、啊！啱啱先好簡單㗎嘛，越做呢啲嘢嘅時候，你咪仇口越多，啲人就越炸你囉。相反地，你應該係幫助當地進行一定嘅建設。我覺得解決呢個問題嘅方法唔係靠槍炮，唔係靠船堅炮嚟，而係你要通過一種懷柔嘅手段，即係你要幫佢有一定程度嘅發展，等佢哋 have something to lose， 而家佢哋 have nothing to lose。 我爛命一條爛地一塊，我點解唔同你搏？但当佢哋有咗一定嘅生活嘅时候，有咗一定嘅国家一定嘅发展嘅时候，佢哋顾忌就多咗噶啦嘛。同埋好多时佢就要明白咗一样就系话，屌你叫我同你去做 suicide bomber， 我不如搵下钱嗰个啦。即系我觉得应该向呢个方向发展。 第一好 ideal 啦，二来我哋会又会被即系被 tag 啊吓，我哋就会有被标签做一个吓，哇左教啊呢啲咩呢啲咁嘅嘢唔不切实际啊，即系得个 up 字啊咁样。咁嗱我哋歪翻大啊，我哋嚟翻讲翻澳洲啦，即系嗱澳洲喺星期二嘅时候咧就即系正式去收咗第一批嘅难民啦，咁呢个系为数五个人嘅一个叙利亚嘅家庭。OK， 咁我之前佢讲过就系话咧，即系澳洲将会接收12000个，即系refugees 系叙利亚嘅难民啦咁样嚟澳洲。咁佢哋第一批咧，呢五个人咧就喺星期二嘅时候咧抵达到西澳啦。咁一班人咧就喺度讲啦，哇，即系。啊！澳洲應該唔俾啲咁嘅難民入嚟啦，或者喂呢啲又係咁樣捉蟲入屎窟啦，或者係即係叫班恐怖分子嚟到澳洲嚟炸澳洲啦咁樣。嗱，呢五個人咧嘅係一個家庭嚟嘅，一個阿爸、一個阿媽、三個細路哥。OK， 即係我都想講翻就係話嗱，呢五個人冇傷害性嘅話，佢已經喺個難民營度咧混咗兩三年啦。OK， 系到今次咧，先至系即系第一次踏足到去即系澳洲依块嘅土地。OK， 咁嗱，你话我，你话佢系咪耍手段咧？其实系耍手段入嚟嘅。点解咧？因为咧，即系个阿妈咧已经被证实咧系即系7个月怀孕啦，已经有三个细路哥，再搞多件啦，喺个 refugee camp 度都可以搞到件出嚟嘅。OK， 冇嘢做啊嘛。 即系你谂下，其实系透过呢个细路哥或者有怀孕呢个咁嘅情况，系加速咗佢审批嚟到澳洲咧。呢样嘢系咪有机会咧？我觉得系有，或者绝对有，或者呢个系根本上。 系绝对有。 喂，但系你谂下，一个好想离开佢家园，净系揾一个安定嘅生活嘅人，佢已经咁辛苦喺佢嘅国家嚟到，佢唔点解唔争在吓做埋呢一 part， 令到呢个程序快啲咧？我觉得情有可原。咁另一边相似嘅就系话，当呢、這个家庭去接受访问嘅时候，佢阿爸佢就系话佢多谢澳洲，因为咧佢俾到佢一个机会去有一个新嘅生活，即系佢唔系求咩嘢，佢只系求一个安全嘅地方，佢可以即系我嘅细路哥有书读。或者咧，我嘅屋企咧係有一個安全嘅地方，我唔需要擔驚受怕。嗱，當呢啲咁嘅言一出嚟嘅時候咧，就即係依個 interview 出嚟嘅時候，又有一班人咧就話：，喂，依班人嚇就喺度攞福利嚇剩，跟住又會即係一個咁嘅被恐襲嘅危機咁樣。喂，我覺得喂不知所謂啦。OK， 即係作為一個即係人道國家，我哋去接收難民係天經地義嘅事啦。OK， 咁你都係睇翻成件事就依、這個 family 已經喺難民營度揾咗兩年 ，OK， 再加上咁嚴密嘅審批嘅時候，喂，已經 declare 到 safe 啦，即係或者你都見到依個家庭有三個細路哥 N 支咁細個，跟住仲有個7个月喺個肚度嘅時候，喂，依班人擺明對澳洲冇 threat， 你話係咪攞福利？係嘅，佢係攞福利，咁但係冇辦法，依個係一個即係我簽咗國際人權公約嘅時候，依啲嘢一定要做噶啦 ，OK， 所以即係依啲咁嘅言論就嘥鬼氣啦，我覺得。即係大家面對現實，就望一望下我哋澳洲收緊啲咩人。而家我哋用即係傳媒體裏報導嘅時候，我哋係 hand pick 嘅，即係好似摘生果咁樣，逐個檢查。佢都講到話，每一個人咧，起碼要平均要有兩年嘅時間，先至去檢查到依個人係唔係一個真正嘅難民而去帶入嚟澳洲。所以即係依個危機其實已經減到最低嘅啦。 即係唔好講到咁偉大，亦都唔好講到話佢哋來攞福利點。屌你澳洲可以唔收啊！大家上网去 health 嗰度 department of health 睇下嗰个人口分布图，你就知啊！你知几靓大镬？你过多廿年之后，平均一个人要供四个老人家。你话俾我知，你咪可以唔收先啊？ 但系呢班人系吓攞福利噶喎嚟，咁咪更加令到澳洲嘅经济受到影响。 我每次听呢啲，我就好捻想屌啊！即系屌你咪攞福利，你睇下几靓多嗰啲白人啊，你 white dress 又乜捻嘢都唔做嘢，又唔做嘢，又摊喺度咪政府攞钱，屌你咪攞咗多钱走去服兵，走去饮酒，几多啊？系咪嗰啲就攞福利啦？咁你系咪将嗰啲人全部拉晒打靶？系咪咁样？即系咩叫攞福利啫？喂，大佬，人哋一家大细两公婆四个仔，你俾咩福利佢？你嗰啲唔系叫福利，嗰啲叫投资，你嗰啲叫 investment。因为你投资落个僆仔度，但系呢个长大咗之后会交税嘅，系咪？两公婆佢哋都会佢哋都会追寻一个更好嘅生活，佢哋会工作，即系个老公会出去工作。即系呢啲叫攞咩福利？呢啲唔系叫攞咩福利？ 好彩唐水同诗华唔喺度，如果唔系大把嘢讲。 又会唔系咁，我唔系咁，你要俾个机会佢哋，又要反驳下啦。咁下一集俾个机会佢讲。唔系，但系个事实上就话你攞乜福利啫？你所谓个福利，只不过系可能系教育或者医疗呢啲咁嘅所谓嘅福利。但系呢啲佢哋呢啲人，尤其是细路仔，系最应该受惠，因为佢大个咗之后会系国家嘅一个新嘅栋梁嚟噶嘛。即系你投资落佢度嘅教育，佢唔会冇咗噶嘛？系个同埋投资落教育度，系个回报系最大嘅。但系呢个可能系科学家，可能系工程师，可能系技术人员。咁你点会知啫？你唔会知噶，系咪先？但系你的而且确就系多咗人去交税，都支持咗个 system。你澳洲系冇，我由头到尾都讲咗一样嘢，就系、是、你移民局亦都你上移民局网站，你都睇下每年啊都。个3% 嘅人口增长啦，平均有2% 都系由新移民，本土生嘅人根本就唔系个生个出生率根本就唔系咁大，但系大部分人都系通过移民入嚟。咁你去收 refugees 嘅话，其实如果呢啲人系经过审查嘅话，收 refugees 一个家庭咁收，其实对个社会系好事嚟。因为点解？佢我起码嗰对细路仔喺澳洲长，但系佢会觉得自己澳洲人。第二，通常咧。呢个系我自己嘅观察，就系你收难民咧，其实难民对个国家嗰个认同感、个感恩程度系会高好多。即系屌佢咩？佢喺自己国家饭都冇，食逃避战火，大佬，搵朝唔得晚，可能随时会冇命。佢嚟到澳洲，即系有啖饭食，有地方住，佢可以有机会工作，佢间对咗地方感恩戴德啦，系咪先？系咪？你好过收嗰啲咁嘅大陆呢咁啫？屌你咪拎啲钱出嚟过嚟投资，佢都唔觉得自己澳洲人。 即系你啲法国啊、英国啊，即系美国啊，炸死咗佢老豆老母，咁佢一定反过嚟炸你。喂，咁你收呢啲咁嘅 family 咪冇问题咯？你哋老豆老母都喺晒度啦，OK？咁你起 系 码 啊。 make sure 佢成家喺晒度，俾佢食，俾佢住，养佢细路哥肥肥白白，到第时就嚟回报翻呢个国家。即系呢个系一个机会咯，而唔系一个 threat 咯。 唔系，佢绝对系啦。你好多喂，点解美国佬会发展得咁快？好大程度就系佢收咗好多犹太移民啊嘛。即系其实一个移民国家系对一个国家发展系好处。我真系唔明，点解到呢刻啲人都睇唔到？即系。 喂，但系调翻转头咁讲，嗱，你而家美国啦，呢个礼拜最 hit 嘅新闻就系话，喂，美国就系共和党嘅嗰几廿个州，而家出嚟话，喂，我唔想接收难民，基本上就冚咗阿奥巴马一包。 唔系，咁你都话啦，每一个社会、每一个国家都有啲戇鳩嘅人噶啦，咁佢系要咁样办法，就冇办法噶。 咁但系呢班系州长嚟噶，呢班系一个即系每一个州嘅一个最高领导人喺 Twitter 或者自己嘅个网页里边去高度去到话，诶、哎，我哋呢个州系唔会接受到，即系接受即系叙利亚嘅难民或者系喺嗰边嘅难民。但系即系当然吓，佢、作为呢个州政府，佢冇权去咁样去做，或者系佢冇权，即系就算佢讲话我唔接收，OK，佢都唔会影响到呢个嘅即系federal 嘅权力吓，即系照收一万，即系照收呢啲咁嘅叙利亚难民，但系佢会构成一个极大嘅阻力，尤其是话无论系选举啦，又或者系嚟紧嘅呢啲咁嘅难民审批 process 咧，佢呢啲咁嘅州政府嘅呢啲咁嘅反对声音咧，系会令到呢个收容嘅程序会更加拖慢咯。 所以呢个系西方嗰个民主制度嘅优越性就喺度，就系咩咧？就系佢系有一个自我完善嘅机制，亦都有一个自我发展嘅机制。即系好似你呢啲咁嘅咁守旧嘅言论，或者咁落伍啊，或者叫做咁右派嘅言论咧，即系系会慢慢地去俾个社会淘汰嘅。嗱，你最简单睇就系 same sex marriage 同性婚姻，你好多州都系立法。通过州政府嘅立法就话唔容许有一样嘢啦，咁你结果打官司打到去，美国最高法院 Supreme Court 话唔可以通过立法去剥夺呢啲人嘅结婚权利，因为结婚权利人权一部分，系嘛？咁你所有下面啲人咪要做，即系你好多好多人反对噶，咁个社会就一路咁行出嚟。当年美国解放黑奴嘅时候，亦都系好多人反对啦，基本上差唔多打内战咁就要打内战啦，搞到。但美国亦都系咁样向住一个正确嘅方向不断向咁前进，即系所以美国好强大，同埋美国佢有一定优越性，呢个系真系事实嚟。你睇今时今日就系有呢啲事出嚟嘅时候，你啲州，屌你啲政客，梗系为咗选票噶啦，啱唔啱先？但系个总统出嚟同佢讲话，奥巴马喺电视机都讲啊，This is not American, this is shameful。 佢屌鸠你就话你哋咁样得咁样，你哋咁样系美国人嚟噶嘛？系美国价值嚟噶嘛？你呢啲唔系美国价值嚟。我觉得都冇问题，呢、這个社会永远都有啲咁嘅人。但系西方嗰套嘢，那个民主社会选举嘅系统，嗰、那个言论自由，嗰个辩论嘅风气，就系会慢慢地将呢啲咁嘅言论一步一步咁样淘汰出嚟。 今日咧就有两条左交咧，就喺度放毒啦。OK， 咁嗱，我相信咧呢一集出嚟咧都会有 你哋左交， 系即系都会有唔少嘅批评嘅。喂，唔紧要，我哋讲翻我自己，即系我咁作为当中啦睇呢啲咁事嘅人，或者我自己作为基督徒啦，都会有咁嘅睇法啦咁样。咁嗱，今个礼拜我哋讲到呢度啦吓，咁、啊、欢迎大家收听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拜拜。